想在哪见过。 叶枫，他当然知道方志远给他的是什么，是一份正式的任命书。方志远将任命叶枫为公司常务副总。 方志远说，现在公司扩大了，这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呢，都需要你来打点。我呢也想腾出时间呢往外跑一跑啊，给公司多拉点大业务。叶枫啊，你真的不愿意跟我并肩作战吗？ 像真正的伙伴那样。 当然。 你没有看清我。 嗯， 我昨天都那么失态了，你没有看清我吗？ 不会的，谁都有喝醉的时候嘛。原来这个姑娘辞职真的只是因为脸皮薄，自觉不能面对她。但是啊，方志远顿了顿接着说，以后不许再喝那么多酒了，知道吗？ 嗯。叶枫点点头，一脸乖巧。西亚整形医院，默默一走进医院就不断有人行注目礼，默默被看得很不自在，好不容易穿过了大厅上楼到了自己的办公室，一推开门，默默就惊着了。只见办公室里堆满了各种颜色的玫瑰花，这些花已经不能够用朵来计数了。他的办公桌都被这些花给淹没了。花丛里，陆泽熙突然跳了出来，嘴里还叼着一朵花，笑嘻嘻地看着默默。默默总算明白那些注目礼是怎么回事了。他走过去，拿下陆泽熙嘴里的花，你就租吧你。 哎，怎么了怎么了？我这叫浪漫。哎，别动别动，我们拍个合影，我发朋友圈。 默默无奈摆了个姿势。 陆泽熙拍好了还真的就发朋友圈了。 哎，你这一天到晚的秀恩爱，往后交了新的女朋友，那这些照片会删到你手酸的。 我干嘛要删呢？我不删，我也不交什么新女朋友，有你我就够了。 那你多少也得给我留点后路吧。 怎么了啊？你忍心跟我分手？你喜欢别人了？ 哎，圣诞节医院搞活动就已经够忙的了，你还搞这些，你让人看了像什么呀？ 是谁说的来着？人生苦短，及时行乐。我高兴，我愿意。 以前啊，我还真没发现你这么幼稚， 现在才发现啊。我告诉你，晚了。 赶紧的，赶紧的，然后把这些花弄走，我还得上班呢。 不上班？ 什么就不上班了？听你的还是听我的？ 今天呢，你还就必须得听我的。哎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 去哪儿？ 第一站，买买买。陆泽熙说完了，拉着默默的手就往外走。陆泽熙的求婚就安排在今天。不，确切地说，今天是预演，然后在圣诞节零点正式求婚。他都计划好了，上午是买买买，中午呢安排了法式大餐，然后是 SPA 和电影，晚上才是重头戏。等吃完了晚饭，先拉着默默到某山顶看夜景，谈人生，谈理想，可以的话还可以温存一番。零点前赶到新天地的门口，他们一到，先是一出事先排练好的快闪，50对身穿礼服的新郎新娘挽手出现。快闪之后，一名小提琴手登场，拉起最浪漫的旋律。新天地楼身上的巨幅 LED 显示屏会出现默默的照片，趁着默默还没有回过神来，马上掏出钻戒，然后单膝下跪。哈，就这么想想都有点小激动呢。 默默虽然觉得 陆泽熙反常，但是也没往求婚这上面想。毕竟陆泽熙这段时间各种出格的事儿还真没少干，每一次都让人大跌眼镜。陆泽熙的孩子气让默默既好笑又好气，却又不忍心打击他的积极性。况且这样的陆泽熙实在是很可爱。新天地的平安夜不打烊，是今夜这座城市最热闹的所在，各个楼层都人满为患，百城的菲斯特餐厅也是这样。它立在落地窗前往下看，华灯包裹着的卯城竟变得有些陌生了。那条在冬季本已沉寂的卯江，因为河堤两侧的灯带熠熠生辉，鲜活无比。 许平站在百城的身后说，百城，你要是喜欢这儿的话，我可以放弃广州的一切。 你觉得我会信吗？ 百城啊，你不觉得你从来不信任任何人吗？哪怕是那位方先生。 我试着信过他，可惜从小到大我能信的只有我自己。徐平，等过完圣诞你就回广州吧。 徐平笑了笑，给百城披上了外套，他过去的，走，陪你下去走走。 啊，我在这儿看着就挺好的，那些热闹和我都没什么关系。有时候我会想，也许你父母的担忧是对的，我迟早会变成我妈那样的人。 别瞎说了，走吧，你就当做再尽一次地主之谊吧。 周宁静和麦克走出商场的时候已近零点，平安夜的活动延续到圣诞，新天地化身不夜城，一场购物的狂欢。他们作为这场狂欢的策划者，也该功成身退，感受一下节日的氛围了。 麦克笑着看着周宁静，不亲昵地说，想吃点什么？ 哼，什么都行。说话间，几个女孩飞奔着从他们身边经过。哎，快快快点呀、啊！听说那边有人在求婚呢。哎，那么大的一个 LED， 全是那个女孩的照片，全都是。哎，太浪漫了。周宁静耸了耸肩，他们说的就是做我们 LED 屏的那个冤大头吧？ 啊，麦克说，我也听说了，说有那么个人呢、啊，一定要缩我们的屏幕，说要求婚。策划部本来不答应的，后来一想呢，也好，这样一来啊，还是个噱头，宣传报道用得上的。 想来都是钱烧的。 去看看。 不用了吧。 你不好奇吗？不想知道那个冤大头长什么样吗？ 还用看吗？一定是一个脑满肠肥的暴发户。 你看你，去吧，我们也凑个热闹。 新天地门口的广场前面，巨型 LED 屏幕下，50对新郎新娘装扮的俊男靓女站成两排。惊慌失措的默默穿着一件半旧不新的墨绿色羽绒服，脚踩着球鞋，单膝下跪在他跟前的是不知什么时候换上了西装的陆泽熙。陆泽熙的手里举着一枚戒指，钻戒。 陆泽熙大声地说，默默，嫁给我吧。方志远、毛俊、老八和明航在一边起着哄，嫁给他，嫁给他。在他们的带动下，围观的人群沸腾了，嘿，嫁给他，嫁给他。 人群里 站着百成和徐萍，还有周宁静和麦克。这两个女人几乎同时注意到了方志远，接下来又一眼看到了彼此，也看到彼此身边的男人。两个女人靠得原本不近，不知谁冲了出来，一下子把他们俩撞到了一起。两个人还来不及尴尬，突然被那个冲出来的女人给惊到了。两个人几乎异口同声：“哎，她是……”那个女人静静地站着，像一尊雕像，立在人群的最前面，最靠近陆泽熙的地方。 背对着这个女人的陆泽熙并没有发现，陆泽熙仍旧还那儿跪着，安静地等待着默默的答复呢。 默默抿着嘴唇，脸色铁青。关于他和陆泽熙，默默什么都想到了，就是没有想过他们俩会结婚。婚姻，婚姻，婚姻。默默摇着头，轻轻地说：“对不起了，老陆。”默默说完，转身就跑了。 人群再次沸腾了。陆泽熙像个傻子一样懵懵地站了起来，他看着默默飞奔的方向。 那个像雕塑一样的女人说话了：“陆泽熙。” 陆泽熙慢慢地回过了头，他再也站不稳当了。潘宇。这个时候，方志远看到了站在一起的百成和周宁静，以及分立在他们身侧的男人。人群因为这场失败的求婚而骚动起来，有人开始骂娘，场面混乱了。只见徐平拉了百成，麦克拉了周宁静，各自从人群中退散了。方志远一动不动，他也变成了一尊雕像。一片混乱之中，潘瑜被几个人推倒在地。陆泽熙本想去追默默，到底还是扭过了头，扶起了他的前妻。两个人对望，潘瑜先红了眼睛，陆泽熙更是心情复杂。一面是求婚失败落荒而逃的女友，一面是从天而降楚楚可怜的前妻。 来卯城前，潘瑜预想过很多。他知道陆泽熙身边肯定不缺女人，只是潘瑜没有想到，平安夜出来给孩子买礼物，不过是俗了一把，看了个热闹，就遇到了陆泽熙向默默求婚。求婚？当年潘瑜嫁给陆泽熙的时候，哪有这样的求婚仪式啊？这个仪式简直有惊动全城的架势啊。潘瑜本想等安定下来之后再去找陆泽熙，可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奇怪，他们还是在一个出其不意的时刻重逢了。前夫在求婚，求婚对象跑了，而他又能说点什么呢？你赶紧去追呀。这话说的言不由衷，但潘瑜还是说了。潘瑜还是那个优雅的潘瑜，风度不能丢。 默默的反应是陆泽熙怎么也没有料到的。陆泽熙的第一反应是完了，坏事了，当然也很丢脸，但丢脸并不重要。他知道他陆泽熙的脸面并不值钱，即便是明天上了头条新闻，也不过就是本城一男子新天地门口求婚未遂之类的。但是挫败感还是有的，还挺强烈，强烈到他几乎怀疑起了自己。而就在这个档口，潘瑜竟然出现了。这个曾经甩了自己另择高枝的女人，亲眼目睹了他的又一次失败。陆泽熙心下思潮，真是个屌丝， 一辈子的屌丝啊。可是他还得笑，他从来不知优雅为何物，但他也有自己的风度。他的三手不用了，随他去吧。望着阔别的潘宇，潘宇穿着半旧的羊毛大衣和皮靴，却仍挽着一只价格不菲的包，只是这个包是老款的。再细看一眼，潘宇那略有些干枯的长发挽在脑后，那双纤纤玉手上是高低不平的，像是久未保养的指甲。看来他过得并不好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 哈，说来话长。 这对分离了的男女，尴尬地站在人声鼎沸的广场。很多年前，他们也曾一起过平安夜和圣诞节，他们对新年充满了期盼。一只小小的平安果，便能带来巨大的快慰。可是，时过境迁呢？ 默默飞奔着离开，躲进了自己的公寓，关掉手机。他甚至没有开灯，蹲坐在地板上瑟瑟发抖。他想的不多，只想和陆泽熙有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恋，一场便够，而不是一生。一生太漫长了，默默对婚姻从来就没有期待。 广场上，方志远呆立着，他想起刚才看到的那一幕，周宁静和麦克，白晨和西平。周宁静和麦克，他们之间始终还有暧昧，只是已经和周宁静签订了是离婚协议的他，已然无权过问他的私生活了。而白晨跟徐平呢？如果按照徐平所说，他们真的结婚的话，白晨又将要离开茅城了吧？这两个在方志远的生命中如此之重的女人，如今似乎都和自己没了关系。方志远想奔走，想怒吼，却像梦魇中被谁压制住了手脚，只是动弹不得，无法发声。老八、明航和毛俊被人群冲散了，老八跑回了广场找人，一眼就看到了方志远。老八推了方志远一把：“志远，志远，你怎么了？”方志远双腿一软，瘫坐在了地上。 潘宇上了陆泽熙的车，副驾驶上有一束娇艳的蓝色妖姬，这也是陆泽熙给默默的惊喜。陆泽熙似乎没有拿开花束的意思，潘宇便上了后座。潘宇坐定之后才说：“其实你不用送我的，我自己叫个车很方便。” 陆泽熙指了指车窗外：“你看，他们也是这么想的。外面有不少人在等车。”陆泽熙到底还是问话了：“对了，你这回回来……”“ 我总不能在苏州坐吃等死吧？”“哼，再说了。”潘宇知道女人应该适当示弱，况且她现在确实一无所有。再说，我都快坐吃山空了。 有什么我能帮你的，你尽管说。 不用，我找了一份工作。 工作？在茅城？ 是，化妆品行业。原来一个小姐妹在做，我来帮她的忙。 嗯，孩子呢？ 也跟着我过来了呀。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，这多少总有些不方便吧？哎，我说真的，要是有什么我能够帮得上忙的啊，你…… 哎，暂时不用，不用。潘宇抿着嘴唇，继续说：“真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，我一定会来找你的。”

是虚空，是一无所有，是日夜交替、车水马龙的幻梦，是北岛的诗句。那时我们有梦，关于文学，关于爱情，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。如今我们深夜饮酒，杯子碰到一起，都是梦破碎的声音。只是醉梦一场，生活还得继续。 元旦假期过后， TW 总部的调查组入驻某城新天地，开始了对麦克的全面调查。所谓证据有两个，一个是麦克收受某国内服装品牌的贿赂，让这个品牌明显不符合入驻规定，却在新天地设了专柜；另一个则是麦克滥用职权，违规提拔周宁静。为了避嫌，麦克和周宁静暂时停职，运营部也是人人自危，恨不得马上跟这两个人划清界限。小王看到两位上司双双停职，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叶峰给他支招，让小王配合调查组。哎，小王，你把你知道的你都告诉他们。可是宁静姐人平时对我挺好的呀。小王，要是你不想丢掉这份工作，我还是建议你全力配合。他说过一切都不会有问题的。你怎么信这个呀？如今他自身都难保了，他还能保你吗？我看你还真是个傻白甜。小王犹豫了，叶峰笑了笑说，哼，我问你，假如周宁静是你，你是周宁静，他会保你吗？他能保得住你吗？哎，我虽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啊，所有事情我都是听你说的，可是我能够感觉得到，这回这事儿真的挺严重的。小王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呀！你就算是袒护他，那他也未必会感激你呀，反而什么？反而啊，等他走出了困境，他还会防着你。如果你知道一些真相的话。小王不说话了，却早已急得脸色铁青。叶峰拍了拍小王的肩膀，哎，你不会真的知道一些什么内幕吧？哎，我只知道麦克特别照顾静姐，麦克喜欢他，这倒是肯定的。你和他们的事儿没关系吧？ 我 小王的神色更紧张了。哎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都知道一些什么呀？ 幼儿园的门口，周宁静和方志远站在一起，却保持着半米远的距离。自从周宁静停职接受调查以来，也不是全无好处，至少周宁静能够多出时间来陪孩子了。今天刚好是周五，前几天方舟子打电话给方志远，提出要和爸爸妈妈一起吃饭。小丫头也不知道从哪儿学来的，居然说我要请爸爸妈妈去吃海鲜自助。方志远听完了这些话，感怀良久。是啊，女儿是他现在唯一的安慰了。 既是女儿的要求，周宁静也不好驳斥，于是她和方志远约了周五晚饭。两个人见了面，除了尴尬，更是各怀心事。是离婚，就是为了给这段婚姻新的出路。只是这一切似乎比想象的要艰难。周宁静也想重新开始， 可是他一想到那个晚上，方志远匆匆跑来，约他喝咖啡时说的那番言论，要他离开新天地，周宁静便觉得方志远不懂他。新天地这份工作，周宁静是当事业来干的，这些年他为此付出的，方志远竟浑然不觉。被停职的这些天，漫天的风言风语自不必说了，光是调查组就找他周宁静喝了两次茶。他只听麦克的，凡事一问三不知，然后又有当律师的堂哥周宁海指点，周宁静更多了几分底气。你调查组要是有实锤，证明我和麦克有不正当交易，证明我牺牲色相不上位，那也就罢了。可是你们哪来的实锤啊？我为什么要为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承担责任呢？ 所以方志远看到的周宁静是一个气定神闲的周宁静，这很让方志远有些意外。离放学还有十几分钟，总不能就这么冷场下去吧？方志远便有些没话找话了。这天还好吧？ 指哪方面？ 我听说你被停职了。尽管周宁静看起来一点都不像被停职的样子，方志远还是问了出来。 嗯，是。 简简单单的一个是，显然这不是一个有趣的话题，周宁静不愿意再继续。有什么我能帮的吗？ 不用了，谢谢。清者自清，我周宁静自问还没到用身体搏上位的地步。 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方志远这才觉出了自己的不识时务，转了个话题。哎，平安夜那天呢，我看到你了。 哦，老陆求婚嘛，弄那么大的阵仗，我不过是去凑个热闹。一开始我还不知道是他呢，以为是哪个罗曼蒂克的暴发户，难怪默默会被吓跑，搞那么夸张干嘛？周宁静一边说着，一边盯着大门口，盼着女儿早点出来。 是啊，老陆求婚的事儿啊，这几天本地的几个公众号都刷爆了。 这不是挺好的吗？以他的那种没有底线的个性，刚好可以借这件事儿炒作一下他的西亚。 那倒不至于。方志远撇了撇嘴，周宁静说话还是那么刻薄。 默默跟我说过，他根本就不想结婚。老陆这是完全没搞清楚状况。哦，对了，我那天还看到潘瑜了，他又是什么情况啊？ 说是回卯城工作了。啊，老陆的事啊，我也不是什么都清楚的。 也对，你呀，能把你自己的事弄清楚就不错了，哪还能管别人呢？哎，周子出来了。 周宁静说完，小跑着朝周子去了。方志远回味着周宁静的那句话，只是皱眉。陆泽熙看着疯转的关于他求婚失败的各路八卦，哪有什么炒作的心呢？只想挖个坑把自己给埋了。这些天陆泽熙很少开手机，连医院都不去了。 默默倒还是按时上下班，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。默默素来高冷毒舌，又是医院的一把手，在西亚大家便当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只是暗地里议论。元旦过后，默默主动来找陆泽熙。陆泽熙隔着猫眼儿看到是默默，他本打算不开门，只听得默默说：“老陆，我知道你在，把门开开，咱俩谈谈。” 问了半晌，鲁泽西终于说话了。没什么好谈的。 哎，那天啊，真的是太意外了。 是，能不意外吗？哼，你那表现同样让我很意外。 你要是不开门，我可就走了啊。 走就走呗，我也未必想见你。 这几天，我把医院的一些事儿都安排了一下。我呢，还是决定出国。 什么？陆泽西一下打开了房门。 默默笑盈盈地走了进来。嘿，气色不错嘛。看来我的担心全是多余的。 那我应该怎么做呀？割腕呢？还是跳楼啊？ 你看你怎么还寻死觅活起来了？你以前不这样啊。 你要不提我以前呢，我还真就差点忘了。我告诉你陈默啊，你少得意。你瞧，你还笑，你居然还笑。你不跟我结婚我无所谓，想跟我结婚的人多了。 这我知道。 可我就想不明白了，陈默，我哪一点做得不好了啊？你当众让我下不来台，你真的要考虑没关系啊，你至少先答应了呀。 婚姻在我看来是神圣的，求婚也是。我既然不愿意，我干嘛要做什么表面功夫？我干嘛要考虑你的感受？干嘛呀？ 哎，鲁泽西更气了，一拳头砸到了墙上。默默吓了一跳。陈默，我告诉你，我鲁泽西就没那么丢人过。当着我的哥们儿，我的朋友，当着卯城的那么多人，现在这个事情闹得满城风雨，说我陆泽西被你耍了。默默，但凡你心里还有我，你就应该考虑一下我的感受。 那你兴师动众弄求婚仪式，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老陆，我只是想跟你谈一场恋爱，我真没想过结婚。嗨，这也怪我，我应该提前告诉你的。我以为你跟我想的一样。说真的，你看看我，再看看你自己，你觉得咱们俩像是那种结婚过安稳日子的人吗？像吗？ 不是，你等等，你只是想跟我谈一次恋爱，你没想过结婚。不是，这话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啊？ 可不是嘛，你跟你历任女友都说过这句话，你能不耳熟吗？默默竟觉得有些好笑。 哼，很可笑是吗？能不可笑吗？一直占据主动的陆泽西，这一次彻彻底底的被动了，栽在了默默的手上。 默默脱了外套，坐在沙发上，沉默了一会儿才说，老陆，你告诉我，你是真的想和我结婚了吗？ 啊？ 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也答不出来了吧？ 扯淡！我要是不想跟你结婚，我跟你求个屁婚呢？鲁泽西也坐下了，黑着一张脸。 哎，你看着我。默默捧起鲁泽西的脸。陆泽西别过脸去，默默又把他的脸掰过来。老陆啊，老陆，你不过是一时觉得离不开我罢了，想用婚姻绑住我。你不是真的想结婚。 这句话很扎心，却是事实。陆泽西确确实实离不开默默，而婚姻呢，是洛泽西能想到的和默默厮守的最好的途径了。 我呢，还是喜欢那个游戏人生不问后果的你，老陆，真的，我喜欢那样的你。可是这一次，你真的吓到我了。我不是没有犹豫过，求婚仪式很美，很浪漫，真的。当我看到那些穿着婚纱的新娘朝我走过来，你知道我有多么羡慕他们吗？ 哪个女孩没有想过成为最美丽的新娘？但是我沉默，清清楚楚地知道，这种幸运不会属于我。老陆，难道除了婚姻，我们就没有别的出路了？ 陆泽熙突然有些哽咽了。我， 默默也是含着泪说：“你知道的，老陆，我妈和老齐他们之间的事儿，对我影响挺大的。婚姻在我眼里很神圣，却又很龌龊。神圣是因为我觉得它遥不可及，我想要的那种婚姻状态遥不可及。龌龊是因为老齐用实际行动告诉我，婚姻什么都不是。如果婚姻是好的，那老齐为什么要背弃他的妻子和我妈在一起，而且他们居然还有了我？ 都是你的过去了，可是你应该往前看呢。我是离不开你，我承认我试图用婚姻来挽留你，但是我想跟你结婚，这不是在开玩笑，也不是一时的冲动。 人本身就是由过去和现在组成的，我沉默怎么可能放下过去？ 默默，你别这样。陆泽熙的内心挣扎了一会儿，继续说：求婚的事儿，你只当没有发生过，咱俩还跟以前一样，像你说的啊，只恋爱不问结果。 老陆，发生过的事情怎么可能就当它没发生呢？我做不到，你也做不到。你心里有多难过，多有挫败，我都懂。你在怪我，我也知道的。 我不怪你。 你不怪我，你就不会一直不联系我了。抱歉，老陆，我真的不能和你结婚。 那就不结婚了。对，我们不结婚，我们一辈子都不结婚，就这样，都跟原来一样，只要你不离开我，怎么都行。陆泽熙最后一道防线崩溃了，他语无伦次。 我们不可能再跟以前一样了。 陆泽熙一把抱住了默默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真的打算出国了？不，我不让你走。 默默任由陆泽熙抱着，一言不发。 默默，默默，你说话呀，默默。 听众朋友，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唐婚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演播：燕姬轩、艾宝良，责任编辑：徐北威，录音师：张笑音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快忘了，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 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。 87.6， 欢迎来到2035，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。我和2035有个约，和牧羊词曲，加油男孩组合演唱。 那是一个诺言，穿山越海正确遇见梦想的明天，奋进的脚步披星戴月强烈，迈开大步就离线。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，快吧。